多自由，我许个愿，我许个愿保佑，让我的心灵更喝醉的时候，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八级红毯铺就的台阶，沿着紫禁城中轴线一步步向未来延伸。金色的天坛奖女神张开双臂仰望天际，四与天空合二为一。在972幅征集作品中，这幅《再攀高峰》脱颖而出，成为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官方海报。它象征着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步步走过的八载历程。本月15号，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在雁栖湖畔拉开帷幕。日前，组委会宣布，经过五轮筛选，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5部影片入围天坛奖，其中境外影片13部，境内影片《十八洞村》《红海行动》入围，将参与10个奖项的角逐。截至昨天下午，上映11天的斯皮尔伯格新片《头号玩家》累计总票房已达10.4亿元，成为今年内地电影市场上首部票房破10亿的影片，也创造了斯皮尔伯格导演作品在华的最高票房纪录。《滚蛋吧，肿瘤君》之后，导演韩延推出新作《动物世界》，影片将于6月29号上映。它改编自日本漫画作品《赌博末世录》，讲述了郑开司因偿还借款参加一场游轮上的神秘游戏并生存下来的故事。影片由李易峰领衔主演，迈克尔·道格拉斯特邀主演，周冬雨特别出演。最近在都市剧中翻红的演员李宗翰，最新一部担纲主角的作品是正在央视八套播出的42集年代反特大剧《猎豺狼》。他力求转型，挑战烧脑的反特情节。《猎豺狼》以1949年解放前夕为时代背景，讲述以郭建亮为首的刑侦人员奋不顾身与敌特周旋，成功猎狼捕豺，捍卫人民解放军胜利成果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东长安街以长安街为节点，王府井路口南北双向正义路与南河沿大街南北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Power Music. Hey, yeah. 别的那天，找回我的脸。 OK， 那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赖雅妍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脸》，也出自她个人的第二张大碟《Face》当中的主打歌。那所以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它的歌声啊，它的旋律就可以让我们带入其中。好，你喜欢吗？那如果喜欢的话呢，请为它点赞哦。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我们掌声请。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苏诗丁推出了新歌《恍人国》，歌曲深刻剖析了爱情中的谎言，住在恍人国里编造属于自己的爱情童话，明明可以全身而退，可以想起对方曾经的好，心就变软了，于是闭目为盲，从心底默许这一切，久而久之竟然自得其乐。心怀鬼胎是情感关系中的大忌，这是自我消耗，不是爱情。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苏诗丁《恍人国》。 爱是挑衅的字眼，越脆弱越躲不过甜蜜的明枪暗箭，当默许过一切，去探究任何交通的缺陷，是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有假面，寂寞的收敛才让幸福可圈可点，它在亏欠也算个童话世界，而当它道歉就只能够时过境迁。上的背景音乐，他爱他表演的一切，舍不得再较劲那一点一滴的分别，是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有假面，寂寞的收敛才让幸福可圈可点，就让耳朵退避挥霍，还是很快活。他爱上恍然过，却不小心自己刺破，贪婪着脆弱。是个童话世界。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